末来了，2018年的5月11号22:05，这是五月的第几个周末？你还记得吗？不管你今天心情怎么样，我希望在我的节目当中迎来的每一位朋友，都可以从放的每一首歌曲里看到的画面当中、图片里，对生活、对你现在的人生有一点点的回味和提升。我在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会跟我说，说周末你怎么度过呀？我会告诉他们说，2018年我的周五晚上都会跟大家一起度过。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很幸福也很开心。他们看着我说呀，那以后约你的话是不是就没有时间了？我说周六周日可以啊。但是我忽然发现周六周日我要陪家人，于是跟朋友相处的时间会变得少了起来。我想到这个时候呢，我忽然有一点点觉得我们真的是分身乏术的城市人口、城市人群。我们在这样一种生活的环境当中，要让自己充满活力，要让自己看上去没有什么倦容，而且就是你怎么支配时间、管控你的情绪，是需要高级神经支配的。我希望你变成更好的人，我也一样。今天晚上我们静静的听歌，过一个非常像老朋友，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讲话、聊天、听歌、吃点东西、喝一点饮料，这样的方式和方法。那今天我们就叫做十点答录及小沙龙好了，欢迎你入座沙龙。如果你想入座沙龙一起听歌聊天的话，随便聊聊什么都可以。你可以用四种方式来跟我聊天，跟我进行连接。第一种，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呢，你可以现在下载花椒，如果你已经下载好花椒了，马上搜索十点答录及。如果你关注我的话，当我开始直播的时候就收到推送的消息，对不对？谢谢你们在周末的晚上看完比赛了，对不对？国安的比赛结果怎么样，你们满意吗？第三种是我个人，第四种也是我个人，第三种是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答录机。第四种方式，新浪微博关注周大准。周末的夜也很奇怪哈，你有时候人心就会莫名的开朗。比如说你看球赛赢了啊，今天的业绩不错，周一到周五呢，大家都说哇，你今天这周的业绩好棒啊，工作效率很高，学习考试成绩不错啊，你都会好心情。但是人在过了30岁之后啊，就会想的很多，思前想后多了一点点。就比如今天的我，今天晚上的我，我在进直播间之前还在我的听友群里告诉大家说，我今天是一个不想说话的主持人，我该怎么办呢？大家非常的通情达理，说就听歌吧，有这么好的听友，我怎么只能让你听歌呢？其实我就是有时候会一些心理的游戏或试探给大家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反馈是不同的。但是我当我发现如果在一些心理的测试游戏当中，每一位都是真实的表达的那一部分人群，我是最最喜爱和钟爱的。看到了花椒的朋友、登录的朋友，莲儿你好，华裔，非常非常多的朋友，我希望你们在线的时候跟我一起度过这个有一点点复杂情绪的周末晚上啊。如果你真的在花椒听我的节目、看我的节目的话，让我看到你在看我，你任何的方式告诉我都可以。如果你喜欢用手点击那个花椒的屏幕的话，就点点那个赞啊，有不同的图案啊，小熊啊、小猪啊、甜甜圈啊、棒棒糖啊。我们生活理应简单一点，这是我的想法。只是有一些人把生活想得复杂了，就比如像今天的我。我在看听友群里聊天的时候呢，大家在说北京下雨了，对不对？我也感觉到雨有一点点飘落，但是北京很大，东城、西城、海淀，是不是不一样的天气呢？我们第一首歌有请谁呢？有请吃过很多苦的歌手，他也非常的励志，他的名字叫做张敬轩。这首歌叫做《过云雨》。张敬轩有很多的理想，从广州之声来到了香港，实现了他的人生梦想，祝福他。 看街上无人不多，现在的你在做什么？还有没有在想我？快乐是否曾来过？ 雨天和天气影响的人吗？我非常坦诚，我是。不管我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时候，我都会这样。如果天气晴朗，我会充满了活力；如果有一点点阴天的话，我就会夹带一点点小小的情绪。春夏秋冬，每当遇上雨的时候，有浪漫，也有落寞。 听说你跟他提起我，是否对我也牵挂？快乐是否也来过？探访你们两个，谁都不想再让你哭，剩下你自己一个。春夏秋冬，有多少人会走？ 谢谢永远努力的张敬轩，谢谢大家收听第一首歌曲，也谢谢在花椒里跟我一起互动的好朋友，让这个周末的夜变得很暖很贴心。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是同一类人，在网上搜我们是同一类人，会有很多很多的语言堆积的一些还蛮有道理的话哈。今天晚上我们不讲一些所谓的网络的大道理心灵鸡汤，我只想说我自己的感受跟所有的朋友分享。谢谢莲儿，谢谢你的航海，晚上好。谢谢大家陆续进场，进场之后我希望把十点大陆机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是信任十点大陆机，把它分享到你的朋友圈之后，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道这档节目，来看这档节目，是个非常好的分享，良性的分享。刚刚说到有人会不会因为天气影响情绪哈，很多人说是的。就是我在现实生活当中很愿意去观察每一位朋友，他们内心的一些比如说对话的情绪啊，眼神呢、甚至是吃完一个东西他们脸上溢出的表情，都是真实生活情感的写照。我非常欣赏性格不是那么，我的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是性格不是温婉和直接中间的那种，哎呀好难形容，就是情，对，这么讲吧，情绪把控力很强的人。当然如果是不是很熟悉的人，一面之交的时候，我欣赏那些喜欢那些不是特别能讲话的朋友啊，有一点点的自我的修饰也算是保护了，不管是男生女生。但是在一面两面三面四面之后呢，好像有些人会逐渐的打开心房，有些人呢会卡，因为第三面绝对觉得不合适， OK 我不想跟你再交往下去了。你是哪种人呢？不管你是直接的、被动的、温婉的，还是有一点点跋扈的人，其实都是每个人的性格使然。如果想改变一个人，我觉得很难。如果你适应一个人，好像还可以。呀，刚才说不说鸡汤来着，又是一些道理啊！不要这个，不要这个。第一首歌来自于张敬轩啊，名字叫做过云雨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会经过不同的雨季和旱季。其实你去旅行也会让看到，比如说你在海边的时候老看天气预报， 哎呀，就我来这几天好容易休假，一共五天，四天在下雨，心情不好。其实当你去过几次海岛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他们真的是过云雨哦，15分钟20分钟下过雨之后，天更蓝，空气更干净，海滩更漂亮，对不对？所以说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不要太过于揪心，太过于烦恼。雷儿说，今晚有些不开心，听到你的声音让我的心情慢慢变好。我也很开心让你的心情慢慢变好，我也希望大家也是慢慢打开心扉之后呢，不要辜负了这份打开心扉的热情，和让那个听听你看到你打开心扉的人也一样温暖的接纳你。第二首歌我们有请非常有个性的一个歌手啊，这个歌手呢也现在在当评委，陈丽啊，什么奇妙能力之歌呀，小什么那些歌曲，我今天选了一首不同的歌曲叫做光。我这个人呢也非常喜欢光啊，我看到光会很开心，阳光灯光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太喜欢全黑，我会拧一点点鹅黄色的光在我的房间里。你是这样吗？华一山说，主播好像感冒了吧，我这一周休息都不是很好，声带有一点点疲惫。你看我第一次把这首电影全部说完，好了，第二首歌送给你，来自于陈丽，叫做光，听听看。 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你的一寸一寸填满欲望，城市有点脏，路人行色匆忙，孤单脆弱不安都是平常。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快乐缺点勇气，浪漫缺点失意，沉默一句一句都是谜题，都清醒都独立，妄想都没痕迹，一生不肯慢慢窒息。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 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周末夜，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谢谢你光临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今天晚上是十点大陆机的一个沙龙的时间。什么叫沙龙呢？听上去很有意思啊。沙龙就是我提了提话筒，为了不让你听到话筒的声音，我关了一下话筒。沙龙的时间就是可以很像朋友一样的聊天，不设防，窝在沙发里，端着你喜欢喝的饮料，不管是含酒精的还是不含酒精的，非常的舒适。灯光的亮度呢，可以控制在一定的区域和光圈的范围之内，就这样静静的聊天和听歌。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我给你解答一下哈。我看到一位朋友在问我，莲儿，你好像是第一次来我的节目吧，我来看看你的问题。他说他是这样的，他说当一个女人在婚姻里越来越压抑，越来越坚强，这是不是因为她没有碰到一个好男人？我想告诉你，生活当中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事情，你要分析什么是让你越来越压抑和越来越坚强的原因，是那个男人还是你想的过多。其实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事情是单方面的，一定是有连带效应的。先想想他，再想想你自己。我相信既然走入婚姻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之前的美好不用再去形容和所赘述了啊。经营婚姻是一生要学习的课程，至少从你的言语当中有一点点不舒服，对不对？有点不开心，你不想那么坚强，对吗？我希望你好好跟他谈一谈。你现在正在一个人听直播、看直播，他一定不在你身边。如果有这样一个时机和机缘巧合的话，跟他好好谈一谈。我相信他是爱你的，你也是在乎他的，生活会变得好起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越来越恶性循环的时候呢，你可以放空一段时间，真的是走开或者让对方有点自由的时候，如果他是真心在乎你的话，他会主动回来找你的哦。莲儿啊，很简单啊，他告诉我他就知道玩游戏，你跟他一起玩呢，对不对？你跟他一起玩游戏，关注他，他有兴趣的部分。人都是有情感的互动的人，对不对？高级的情感动物，他会发现，哎，他陪着我玩游戏，我是不是改天陪他去逛逛菜市场，逛逛商场，去看看书，看看电影。人都是相互的，一定要记住，有时候我们戴着面具的时候并不好啊。婚姻当中一定不要戴着面具，实实在在的。然后你看他玩游戏，他就像没认识你之前，当然他在认识你一开始那个阶段玩游戏的这个速率肯定比现在要少一点点，人嘛都是放松了，希望他好好的爱你啊。这首歌曲呢，我现在要放给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是我很多年之前听的歌，我现在一听类似这样的编曲和演唱的风格，就会让我们的思绪回到很多年之前，甚至是大学读大学的时候，或者是刚刚我踏入社会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歌手，他是音乐制作人，而且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爱人，另外一半可以写写词，他呢就负责弹钢琴编曲，先有词后有曲，还是后有曲先有词，先有曲后有词等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契合，能够抓住这些歌曲的经典部分。这首歌叫做面具。我们在这个很多时候都戴着面具，有时候真的是装的累得很辛苦，不妨把面具摘下来。张宇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台湾的优秀的主持人、音乐人、演唱者。面具戴久了会长在脸上，也把它摘下来放到一边，一脚踢飞。我们去威尼斯玩假面舞会是要戴面具的，现实当中不要戴。 是我在相信你所谓的陷阱，只是对不真心的人的游戏，所以对你的关心存有自信，转过身去卸下面具，我仍然会看到熟悉的你。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在周五的夜晚呢，终于可以轻轻松松的听听广播，看看我的直播，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周末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欢呼和雀跃的。我希望你在经历了一周的辛苦工作之后呢，好好的放松你疲惫的身心，来直播间看看我，跟我聊聊天，然后我们像朋友一样的说说心里话啊。你看我现在笑得多自然，就是我觉得大家在镜头面前看到的我是非常真实的啊。那天我们在开会啊，说这个视频直播的问题啊，大家有各抒己见，还有说这个继续加强美颜功能啊，就把这个摄像头弄得一看就是那种锥子脸，我都觉得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他在说话的时候，他在盯着镜头的时候是真实的就好了。一切如果是走心的真实的去交流，一切都 OK 啊， everything is fine。 十点打陆机已经运作了大概五个月的时间啊，五个月十一天，160天左右的样子啊，一年有365天，快过去很大半了啊，受到了很多朋友的认可和喜欢。我会后续做很多的推广的工作，希望大家能够真的认识这个节目，从中体会到一些部分哈。哎，看到很多的朋友在这个花椒里跟我留言，你在说什么？我们看不见，我在看这个视频直播的摄像头，看不到。有吗？不重要，不重要，美颜不重要，重要的是走心啊。但言这个，我希望就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所有的节目呈现给你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热情的，这一点是不变的。不管是早上的青年说，还是晚上的十点大陆机呀，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慢慢的去感受得到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在周末放给大家听的话，会让我想起很多很多年之前远方的一个姑娘，或者说她在一个不是很发达的城市当中，有她真挚的情感的表达，孝顺、温婉、单纯、清澈。这首歌曲我第一次听就非常的喜欢啊。今天带来了录音室版本啊，梁凡带来的录音室版本的，叫做阿楚姑娘，名字就非常吸引我，就好像是一个小镇或者是少数民族的姑娘阿楚，她每天起得很早，开始准备一家人的早饭，她有弟弟，有爸爸妈妈，他们的生活节奏很慢，炊烟升起的时候，我盯着她看，长长的睫毛，远远的光， 在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在我那望夜炊烟的故乡，有一个叫烽火台的村庄，我曾和一个叫阿楚的姑娘彼此相依，一起看月亮，嗅着那桂花淡淡的香，那夜的月光仍在天空发亮，今夜它却格外的让人欣赏。阿楚姑娘，乡村的风里弥漫你的香，风吻过的口红欲盖弥彰，阿楚姑娘。记得我年少的模样，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让篝火为我守望。 浓浓的情歌浅浅地唱出来，就像一对不爱说话的人心里有浓浓的爱意。很多的电影生活当中的桥段反映出给大家的时候，打动内心的并不是特别轰轰烈烈的部分，而是生活细节的展示，彼此的理解、鼓励、包容，让爱像光一样在天上一颗一颗的亮着。 乡村的风里弥漫你的香，风吻过的口红欲盖弥彰，

下温暖的指纹，体验一段感情如何变成了永恒。我在你的身上找到自己宽容的灵魂，在失去爱的时候学会该怎么样爱一个人，以为你放弃我得到怎样一个人，谁知道只换来一段又一段传闻。如果只是为了不断享受更纯熟的吻，是我太单纯还是你残忍？我为你伤心，你的世界没有爱情，毫无所谓的高兴。我为你伤心，你不懂什么叫爱情，数不尽的浪漫对你来说只有一种信心。没有爱情，谁来谁去都不要紧，毫无所谓的高兴。我为你伤心，你不懂什么叫爱情，数不尽的浪漫对你来说只是一堆背影。 歌声来自苏永康，我为你伤心。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刚刚那首歌曲过去了多少年，你可以去百度搜索一下这个歌曲是创作的年代哈。苏永康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歌手哈。有一次大家在就是评价他的唱功，说哎，苏永康唱歌不错，但是当他跟张学友一起同台的时候，大家会比较的高低。我觉得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能拿人的长处短处来一起做比较哈。每个人都有他的闪光点。我在今天下午翻看我硬盘的时候啊，看到了很多年之前，应该是2014年、13年吧，大概的时候做有我陪着你的时候的一些硬盘里的音乐哦。我忽然找到了这首啊，有的时候现在很多的这个 APP 在收费啊，不能下载啊。这首歌我当年还放过很多次。黎明的歌声呢，真的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味道在里边的哈。不管是96年那次的风鸣四大天王，现在各有归属也好，还是怎样的，我觉得这四个男子还真是代表了一代人的情绪。谢谢 Sense 送给我的掌声，黄焖鸡，哎呦，忽然感觉到很饿哈，非常开心啊！谢谢你 Sense， 你最近过得怎样啊？是不是健康快乐，内心平安？我都希望大家都像我们的听友一样啊。接下来这首歌曲，黎明唱歌呢，一般会什么？今夜你会不会来？一般这种套路，对不对？要么就是两个人的烟火那种啊。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什么呢？你都不爱我。我觉得这首歌曲也是节奏小颗粒感很强，讲述故事的歌曲，很好听，很有故事画面，在深夜听听看啊。其实，在甜蜜蜜里的黎明绝对是白马王子型的哈。夜半歌声也是，有请黎明。 眼里没有用的，我当然懂。 较寂寞无法负荷，脆弱是不好的，你不会太难过，只会轻视我。 这句的时候，享受你被爱比较多，只是你不够爱我，又不想放弃我，你更在乎拔河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曲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对爱的深刻表达的部分，而不像现在肤浅的爱哦。好的歌曲，你可以听听这首歌曲是谁的编曲，谁做的词，谁做的曲。我老在说没有主观能动性不行的，必须自己去看，自己去查一下哦。 你对爱不吝啬，你只是舍不得把我还给我，到底就湮灭剩我一个，你的心难道才会愿意收留我？伤心你留情，只对他说，高兴也轮不到我。不渴望你爱我，只希望你说你真的恨我，享受你被爱比较多。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不单单是北京，你可以把北京换成西安，换成重庆，哎，很多很多的地方你都可以去感受音乐的力量啊，还有兰州。还有七分钟的时间，我不想多说一句话，因为我现在马上要放一个 MTV 给你啊。其实每天晚上放 MTV 也不是经常的事情啊。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MTV 的时候，我还觉得导演啊、演员啊、歌手啊都还是比较用心的。有请朴树。这首歌曲一定是你在 MTV 里或者 MP3 里经常听的歌曲，对不对？嗯，就是这样，就一直就不要回头。嗯，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人生就像一条漫漫的长路哈，每一个人怎么去走都有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其实任何人给你一些指导，你也许不会听，但是要善意的接受好人相劝的部分。谢谢在周五的晚上，2018年5月11号22点55分，你还在的每一位听友，祝你周末愉快，也祝你一直走，不停的走啊！回头的时候看看风景，也可以露出微笑的笑容，多去远方走一走，看看这个美丽富饶的世界，多发现世界美好的部分。我是周准，明晚呢不要忘记甜甜的直播，下周一我在直播间恭候你的光临。永远年轻，永远清澈，永远热泪盈眶。晚安亲爱的。 向前走就向走，就算累黑沙漠，向前走就向走，就算累走沙漠，向前走就向走，就算会走沙漠，向前走就向走，就算会。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是唯一的答案。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落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你从不知我是你身后的影子，在阳光下悄悄地等着。你从不知我爱上你究竟是何时和你一起安静如飞驰，我做了你的影子，只因不能解释那次最美丽的相识有点迟。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